白渡山卓绝伟人的革命事迹碑，不朽业绩永垂不朽，在黄海北道人民保安局郑重的落成。落成仪式17号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人民保安员、内务军军人和职工参加。参加者先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的革命事迹碑敬献了花束和花朵。黄海北道各地由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亲临考察全道各地人民保安机关，为人民保安工作做宝贵教导等不朽领导事迹。